娃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剧。 孩子晚上一年学好不好？ 哎呦，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嚯，那贤妻这又怎么了？何出此言呢？ 你说说你这半文半白的啊。你说说哈，咱们还担心这孩子上学不好辅导，人家别人家还担心这孩子晚上学一年啊，输在了起跑线上。 你净胡说，那我还复读一年呢，这不也发展挺好的吗？我还少工作一年，早退休一年的。嘿嘿，哎，谁这么说呀？有科学依据吗？那个 就咱们楼上那小张两口子啊，我刚下班在电梯里就听见他们的磨叨这事儿呢。 哦，是啊，那晚上一年有那么严重吗？ 哎呦，那小张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她老公都听傻了，悔不该当初啊，后半年要孩子。 是，我觉得这事儿不靠谱，咱还是问问专家吧。 您好，我是 AI 专家，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专家，那小孩生日小，晚上一年学，对他有很大影响吗？ 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但是大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早入学不代表可以早成功，这种想法不对。其实晚上一年学有很多好处。 哦，那都什么好处呢？ 一，保留孩子的童真，让他们对世界充满好奇。二，孩子多了份自信，思维能力更清晰，适当的学习这个年龄段该学习的东西，会让孩子自信心越来越强。三，男女性别的差别，大多数班级里面的班干部女性偏多一些，这对同龄的男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会让他们的自信心受到打击，怀疑自己的性别。如果男孩子比女生大一岁，会让他们自觉保护女性，培养他们的男子汉气概，为以后打下基础。 哦，我说我这么自信的，其实啊，当初我就晚上一年学。 哎呦，快得了吧你啊。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你怎么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来关注成长资讯。教育部表示，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近日， 国家教材委员会印发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其中提出要在统筹安排基础上做到覆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类型各学段，涵盖国家、地方和校本课程，融入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学科，贯穿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体现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目标培养中，确保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大中小学课程教材中相互衔接、层层递进，实现全覆盖、全面增强课程教材铸魂育人功能。孩子卡片消费需引起注意。一张奥特曼的照片，再加上一串站立竖直就能做成的卡片，在大人看来平平无奇，但在孩子眼中却如同珍宝。通过集卡换卡互相吹牛形成的卡片社交也经常出现在小朋友的圈子中。为了追求更稀有的卡片，孩子买起卡包来毫不吝啬，而拆包即得的赌博式快感更是让孩子欲罢不能。为什么孩子会如此沉迷于卡片？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张欣认为，年龄小的孩子自我意识开始发展，关于自己是谁这个问题还不太清楚，需要从别人的口中获得对自己的评价。而一个孩子手里的卡片更牛，就更容易受到其他同年龄孩子的肯定，他也更愿意为了这个目的去购买卡包。这个时候就需要家长进行价值观的引导，让孩子明白不应该比较彼此的物质，更应该在学习习惯、意志品质这种精神层面进行比较，帮孩子在这些方面上寻找榜样。此外，家长也应该对孩子其他方面的优点加以肯定，让他不仅仅从卡片社交中获得认同感。在开展引导之后，如果孩子仍然控制不住购买欲，家长还是要采取干预措施，把控好孩子的零花钱和家里的钱财。另外，家长也可以与孩子事先进行一些约定，可以买卡包，但是一周只能买几包，或者必须完成学习任务才能买。这样既可以培养孩子的自控能力，也可以让孩子感到自己的需求是被尊重的。2021 WAGF 音乐节，曹思义《海上一梦》吉他音乐会来了。作为 WAGF 的资深合作艺术家，曹思义从2012年起一直到今年都是 WAGF 的评委或是音乐会的嘉宾，同时他备受日本指弹艺术家推崇，也是中国这些年难得的具有自己风格的指弹音乐人。相信在这次音乐会上，曹老师会带着他最新的作品与大家见面。到底是熟悉的中国风，还是融合了各种音乐风格全新的曹思义？海上一梦在北京等着您，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演出时间是10月5号，地点就在东方梅地亚中心 M 剧场，目前还有220元最低票价。帐头木偶课本剧《小青蛙与大老虎》《宝葫芦小壁虎借尾巴》来了。其中的《小青蛙与大老虎》故事讲述的是小青蛙呱呱与爱睡懒觉的小老虎强强之间发生的故事。小青蛙的歌声打扰了小老虎的美梦，由此引出一场有趣的跳高比赛。小青蛙的活泼机智与小老虎的懒惰霸道立体地呈现在小观众面前，特别是小青蛙与大老虎力量悬殊的跳高比赛，活泼有趣，是一个互动性很强的小戏剧。演出时间是8月28号，地点就在中国木偶剧院黑猫剧场，目前还有100元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前不久，河南郑州遇到千年一遇大雨，中国夏粮产量第一的河南中原大地汪洋一片，无数民房被淹没，农民同胞流离失所，其中就包括和毛毛虫童书结缘深厚的迅县。 毛文成童书因为出版了非遗绘本《泥教教》与浚县结缘，寺内同仁曾经到浚县采风，了解到浚县国家级非遗泥姑姑的制作工艺和传承现状，也与多位手艺人有交往。当浚县非遗志愿队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洪瑞老师提出希望能和毛毛虫童书一起做非遗泥姑姑义卖的时候，毛毛虫童书义无反顾。今天的成长访谈，我们就来和您聊一聊泥教教的故事。专访毛毛虫童书总编张东。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仍然是毛毛虫童书的总编张东。张总您好。 于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咱们上集留了个小扣啊，就是毛毛虫童书正在做的几个产品线啊，到了一个我们最关键的很喜欢的啊，就是毛毛虫做了很多努力在传承中华的传统文化的内容，这方面张总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是的啊，毛毛虫我们做汉字，我们做童谣，同时呢也做很多啊中国传统节日的啊。那我们也都知道啊，中国呢传统是有很多的大节。节这个字其实也很有意思啊。我们说这个节啊，首先呢啊谈到了节。 节绳计数那时候开始的吧。 节绳记事啊，是的，那时候实际上就有了我们中国的这种文字。文字一开始怎么有呢？那就是大家要记住一些事情，完全靠自己脑子不行，用这种绳子啊把它啊结起来。但是的话呢，回到我们中国的传统的节日，我们经常讲了中国，我们说中国有24节气， 对， 是吧？所以呢，它让我们看到啊，其实我们中国人对于生命的成长啊，对于这种时间，对于世界有我们自己的理解，就是在成长啊，它其实就是有节奏的。我们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啊，就在这种节气里边，就是在这种节日里边啊，我们认识了时间，也认识了世界。我们认识了世界的话呢，其实也认识了社会啊。我们中国人过节，我们中国人重视节日。我们过春节啊，我们过腊八。我们过春节还有大年儿，有小年儿。我们有元宵啊，我们有这种2月2龙抬头。 对 啊，我们有端午节，我们有 中 秋。 中秋， 哎，重阳、中秋。我们不同的节日实际上它都是有不同的含义。 是 啊，我们春节的时候，我们说啊，它是啊，我们是团圆的日子。而且一年之计在于春。那么它是啊一个年头的开始，其实也是生命的开始啊。我们有钱没钱啊，回家过年也有一种说法，说有钱没钱剃头过年。 对对对， 从头开始啊。 是是是， 对，过去的一年里边啊，不管怎么样，重新开始了。我们啊。体现了我们中国人啊这种啊万物更新啊，然后呢在新的一年里边有所成就有所抱负的这样的一种啊寄托和祝福。那我们说到了夏天的时候，实际上也有啊端午节啊。 对， 端午节生命成长，万物勃发呀。在这个节日里边也有咱们自己的节日文化啊，祭舞彩绳啊，然后那个我们去采艾草呀。我们去驱赶五毒啊。 对 啊，其实也是为了我们的生命平安然后呢同时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的生活健康。所以呢中国的节日在不同的节日里边，节气里边又有各自的美食。 对，现在都拿美食当这节名了。粽子节、月饼节。 月饼节、粽子节啊，确实是这样，在美食背后其实有我们中国人的考量。对，马上咱们又是要到中秋节到月饼节了。中秋节也是咱们中国的这种团圆的节日啊，同时中秋节实际上也是丰收这节日。到了秋天了，我们春耕夏耘秋收啊。秋收冬藏啊，我们是到了秋天了，开始万物收敛了。其实背后有很多我们祖先对于一种节气节日我们啊，就 有哲学思想在里头。 有我们自己的世界观，有我们的哲学思想在里边的。我们需要团圆了，大家需要回到家里了。我们到家里边啊，一年的忙碌下来，然后呢，我们有了丰收的果实，我们大家需要分享了。所以呢，有我们这样的社会观念啊，一些家庭的观念都在里头，是值得让我们中国的孩子去了解的。通过我们出版的平台啊，去传播我们中国的优良的啊民间传统文化，优良的这种节气文化，让我们的孩子在不同的节气和节日里边，能够品尝美食，同时在精神上 生命成长。 嗯，确实 这件事儿，对对对啊，特别有意义。 确实也是亲子共读，最好的一个话题，因为小朋友对于他的直接感觉更明显，就是五感里边啊，可能就是这个嘴啊，到他这时候口欲期有可能哈，到这个哎，就是小龄阶段，所以包括现在的人们也是，成年人也是喜欢美食的嘛，啊，代表我们 对 啊，这个丰衣足食，这个民以食为天，中国的这些观念都在这里面。 是的，是的， 很有意思。嗯， 以食物为切口，往为入口，让孩子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 嗯，这就形成通感了。 啊、对，是的，吃嘛嘛香。 哎，对了， 啊、对， 咱说回还是这回这个义卖活动上哈、啊。 好的、 义卖活动上，我看除了咱们提供的这个泥教教这个绘本作为义卖的作品之外呢，还有两类作品，刚才说了一类是老艺人的泥教教作品，还有一类是年轻一代的泥教教作品。为什么还分得这么清呢？年轻人的作品比不上老艺人吗？或者差很多吗？ 实话说啊，真是各有千秋。 哎，我同意这个说法。那怎么区分？ 对啊、老艺人的作品的话呢，实话说相对来说呢比较传统啊。一些传统的造型，比如说我们说天降玄鸟，那么我们的泥教教那本故事书啊、图画书呢，也是以小鸟为主角，天降玄鸟说老艺人呢，他经常会捏一些这种传统的造型，而且呢，就是啊、比如说小鸟啊，然后呢，十二生肖啊，那么还有一些传统的这种 题材、 哎，传统题材的一些传统的人物啊，比如说《西游记》啊。传统的历史人物啊， 还有一买张八将是吗？ 哎， 这天哪，这一套可大了去了。 啊，是老艺人功夫就在这儿啊。 啊、 他们懂历史，懂传统啊、一百单八将，这种啊、还说呢，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小狗啊、小猫啊、小猪啊，文官呐、武将啊，这种上百的这种造型都多 型、 对，这是他们的特点，就是非常非常的传统啊、 原汁 这些传。哎，是的，而且其实也是有我们中国的传统哲学，比如说我们的小泥教教，它上面的颜色啊。就是五彩的啊、为什么是五彩不是六彩啊、其实代表了我们中国的这种五行的思想 啊，金木水火土。 哎，金木水火土啊，这个金木水火土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组成单位嘛。 哎， 啊，是啊，老艺人他们讲究这个啊、 嗯、 但是呢，现在的年轻人的话呢，他们就接触啊新的世界啊，新的思想啊、实话说老艺人往往也不太会上网啊。 啊，对对对对对， 接触这些就比较少，每天呢啊，就是在自己传统的天地里边遨游啊，沉醉其中。 嗯， 但是年轻人知道的 有钢铁侠 二一人，哎，对对， 啊，就会有这种主题的是吧？ 一看就暴露年龄了，于老师是年轻人。对，我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确实是无论是老艺人，年轻人需要向老艺人学习他们做事情的这个扎实的态度啊，对于传统文化的了解。同时呢，我认为老艺人实际上也应该啊，这话呢斗胆说，放下身段， 对， 跟咱们跟年轻人， 嗯， 哎，对对对，然后呢跟年轻人多多学习。 确实，那年轻人的特点一般都是什么作品？ 很 时尚。刚才说的这个啊，就是当下的这个大家关注的热点的主题。 题材很热点，很当下啊。用色的话呢，实际上也很现代啊。 嗯， 刚刚说了，我们说老艺人啊，用五色，代表我们中国的五行啊，多一样，他们都会很纠结。 哦， 他觉得这个离开了老，对对，不叫玩意儿，这个怎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呢？遗产就该是这样的 啊， 改一笔，他都不高兴， 都不高兴。 对，但是年轻人的话就有创意啊，所以呢，他们造型、用色、题材啊，都会有自己一些新鲜的想法，是的，很前卫。他们创作出来的这些的话呢，可能现在的年轻人也会比较喜欢啊。我们在做义卖的时候呢，就有一款啊脱单帽啊， 卖得很好。 年轻人，对，当然其实也有专门找老艺人的，有一些说还有老艺人的东西嘛啊，对对对，我们赶紧跟老艺人那边去商量，因为老艺人他的产品有限啊，因为他精力也有限，时间也有限，上年纪了，对，但是有一些就喜欢脱单帽。然后呢， 我们这次的话呢，还有一款很时尚的，叫绿马。 哦，怎么？哦哦哦，绿马啊，就咱们天天扫的那个绿马是吗？ 绿马好啊，我们现在都需要绿马。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 啊，这种主题那就非常快，他们的脑子也快，而且手也得快，能跟得上大家的思路哈。 对对对啊， 嗯， 所以呢，我说，嗯，老有老的好啊，新有新的妙。 对对对，确实， 各有千秋， 各有千秋，这是一定的，百花齐放才是春嘛，是吧？ 哎，说的真好，说的真好啊。 那 大家需要都创意起来。 确实，这个泥咕咕的或者泥叫叫的制作有哪些讲究？包括看到一些资料哈，发现这个浚县可能是就他的那儿的黄土好像更适合做这个，是吧？ 哎呀，您说的太好了， 嗯 啊，就是不是有土的地方就能够做泥咕咕、泥叫叫的， 嗯。 对，就是无论是我们在历史上，因为现在做泥叫叫的有陕西，那么就是有这种山东，那河南，我们来看啊，其实它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都是在黄河边上， 都是黄土。 哎，对对对， 嗯， 对，就是咱们的黄土高坡，然后呢， 嗯， 这种冲积扇呐，啊，这个平原啊，嗯。从黄土高坡这种带下来的泥沙黄土啊，就是这种这不是几千年了，这咱这黄河是吧啊， 嗯， 从形成到现在一直冲击带下来我们厚厚的这种黄土，那么黄土来做泥叫叫是非常好的啊，第一啊，在黄河两岸，黄河两岸的泥土是比较合适的， 更适合 啊。第二啊，就是那只是在黄河两岸啊，就是还不行。做泥叫叫的土呢， 嗯， 它一定要清洁、 干净。 为什么？哎，对对，因为咱这个东西要在嘴巴上，尤其是给孩子的，咱这要吹的呀。 嗯，对，那得经过烧制嘛，高温也杀毒了。 是的，是的，高温也消毒。但是的话呢，就是说，尽量在采土的原材料就要让它干净。 干净，嗯。 对，所以呢，采制的这个泥土的话，一般情况下都是在1米5到2米，地表下边1米5到2米之间的， 嗯， 这样深层的黄土， 才 深层的黄土，对，这个才行。 哦， 这层土的话的一个特点就是清洁啊，非常卫生，就是这种，因为地表土啊，因为它要适合植物生长，其实里边微生物是很多的，植物生长也需要这种微生物，但是到了深层之后，又不是这样了，微生物非常少啊，杂质非常少，特别干净 啊，所以要这么烧才行。 对，它没有烧的时候，我们放在嘴上去吹 也是安全的， 话说也没问题。 嗯 啊，当地啊就是流传了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泥咕咕的泥土是能够治拉肚子的。 哦，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啊，这个事儿啊，不可相信，但是真的是这样。就当地啊，就是有很多老艺人，他们把尼姑给到你，或者说外出的游子要去外地的时候，他们要随身带着一个尼姑姑，如果到了外边拉肚子的时候，你把这个尼姑姑摔碎，然后呢取出里边的那种没有颜料的泥巴，把它捏成了泥沫，冲到杯子里把它喝了，拉肚子就好了。哎，这个姑且一听啊，咱们治拉肚子药多得很。 那是，其实这个您看，那个治拉肚子药，其中有一个，它不就是那种蒙脱石散，对吧？它就是无菌的嘛，它无菌了之后，而且你没办法被肠道吸收，它贴在了那个创阳面，一般都是肠子有一些溃疡面，或者是它那个创伤面，它就容易出现闹肚子、坏肚子情况下，它用这些药给它上面抹平。 啊， 它是有科学原理的。那前提是这东西得干净嘛，对吧？ 对对对啊，所以可见就是说老人家这种，那我们说这种很，就是说听起来好像很土的房子，其实我们仔细的去考究背后啊，它应该是有一定的科学原理， 对对， 是的是的，它不是迷信，所以呢，我们回到卫生这个层面上来讲，就是第二呢，叫很卫生很干净，第三的话呢，就是很卫生很干净还不够，同时呢还要有一定的粘度啊。 这个我们说就是能够做泥丸的，它都是这个专业术语啊，就叫高岭土啊。这个岭是一种什么东西啊？我回头还得再研究一下。好奇的听众朋友也可以研究 一查。 高岭，对，就是富含一种什么物质的， 嗯、 就是这种高岭土呢，它就是非常的粘性啊、粘性很高。捏起来以后很容易塑 形。好造型， 哎，是的，是的啊、然后呢，那再接下来呢，我觉得就是说这种在原料上有这样的一些考究。那另外一个要做泥姑姑做泥教教，那就是考察自己的造型的这种艺术能力了，绘画的一种这种审美的这种高度啊、对审美的这种功底，对啊，泥教教 其实是各个环节它都是很考究的才能做出来， 是的， 要不然它不能传承1000年或者有可能2000年的这么长时间， 是的， 还被大家喜欢着， 是的、而且的话呢，它要造型要做得美。而且还要能够吹，吹出来还要这声音还要漂亮， 好听 啊、哎，是的啊、 像鸟鸣一样， 不容易、啊， 确实确实， 是的啊、 所以咱们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这次聊的这个事情是毛毛虫童书联合发起的一项义卖活动，目的是为了给这次遭受洪灾的浚县捐款重建啊。这个浚县呢，也正是有着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这个非遗传统文化的这个尼姑姑作为代表的这么一个地方，我们 的 提到的这个义卖会捐献给当地的这个老艺人， 是的，是的， 一是为了让他们能够重建家园，另外也为了让我们这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继续的源远流长下去。那么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义卖的参与方式。 是的啊，这次义卖的参与方式呢，就是可以找到我们毛毛虫的公众号毛毛虫童书。那么找到我们的公众号之后的话呢，可以在后台留言我要参与此次义卖啊、那么留言的话呢，我们的就有工作人员可以拉您入群 哦， 通过自己的自媒体公众号，把这篇文章散发出去啊、给您的朋友，给您的粉丝啊、然后呢，让大家就可以参与进来啊、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当中的话呢，会有这种这种能够参加这种团购的 链接， 一个链接啊、二维码啊、进去之后、就可以看见我们义卖的各种各样的琳琅满目的几十种的来自于河南浚县的老艺人们的产品了。 好 啊，对，选择您喜欢的啊，我们为灾区的重建尽一份力量。因为这些老艺人啊，尤其是浚县的全体的人民，对我们这一次洪灾，真的他们是。实际上是舍小家顾大家，然后做出了贡献的。因为实际上他们那边本来没有这么严重，后来他们守护了这种十几天的 大 局大堤，哎， 为何 自己就扒开了呀？把这个大堤扒开了，自己的家乡对成了泄洪区啊、这个。 所以我们 哎呀 也呼吁大家哈，可以参加这一次义卖活动，也期盼着浚县的老百姓们能够。重建家园，重新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我们的泥教教也在这次当中能够更多的被人认识，源远流长下去。 是的，朋友们同心协力啊，我们可以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是， 加油加油。 好，感谢毛毛虫童书的总编张东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您。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 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买！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